好高兴今日再一次嘅喺呢一度嚟到系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喺过去嘅九月份喺讲坛信息，我哋开始咗系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基督有七个嘅自我介绍。过往嘅一段嘅时间，我系讲咗六个啊，咁即系啊。如果你看到就是说由讲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是世界的光，是羊的门，是好牧人，他也是复活和生命，也是道路真理生命。讲了六个，因为早前是堂兄的缘故，又或者是我放了是有两三个星期的大假，所以今天我们才是讲了是第七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宣告。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新约的圣经当中，主耶稣都是用不同的一些的比喻来到讲明，就是说他和我们的关系。譬如是讲到是用主仆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朋友的关系，牧羊人和羊的关系。今天也是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其实在这么多种是不同的关系当中，我觉得是最亲密的，就是今天这个，就是葡萄树和枝子所表明的那种的关系，是不可以分割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葡萄树和枝子是合一，不可以分割，这种的关系就是存在在当中。第二样东西可以分开，唯独在主里面，唯独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它不可以是离开这个的葡萄树，一离开了它就会枯干而死，它是不可以独立来到是存在。枝子的生命是要有那个的营养，那种的养分去维持。而另一方面也都是树干就能够发挥这种的功效，一定是完全依赖它，然后树干就可以源源不绝的来到是供应。照样信徒的属灵生命也都是完全是不断的来到与主联合，我们才可以得着那种属灵的养分。其实我们得着救恩之后，我们每一日我们源源不绝的来到得着我们所信这位的主给我们的喂养，给我们的保守，给我们的看顾，给我们的引导，实在是何等的宝贵，还有是那种的宝贝，好宝贝，即是神给我们这几方面 的照顾。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轻轻地来到忽视了，又或者我们没有去珍而重之神给我们这些的福分。在2007年的7月份，在一个的早上，在这个的繁忙那段翻工的时间里面，在这个美国华盛顿，即是首都华盛顿这个 Washington DC 的里面，有一个的小提琴家在这个的地铁站的其中一个入口里面来到去演奏这个的小提琴。他呢用了大概40分钟，在这个的入口的里面呢是演奏了不同的乐章，不同的这个的是名曲。当时在这个地铁站的入口超过一千人来到是经过这个地铁站，但只是得七个人，一千个人经过，只是得七个人，即是 1% 都不够的人呢是停在这里去听一下这个的小提琴家他所演奏的乐曲。差不多所有过路的人都匆匆而过， 都忽视了，有甚至乎有小朋友其实都想出，即系企喺度听一听，咁但系个妈咪就话唔得啦，要赶时间啦，要走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系匆匆而过。四十分钟之后，佢演奏完咗呢一个嘅系乐曲之后，喺佢前面嘅就有三十蚊美金嘅打赏，啲途人咧系打赏俾佢嘅。咁原来呢一个嘅演奏家咧。这个演奏家是世界知名的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他叫做 Joshua Bell， 可能大家都认识这个人。他在地下铁里面演奏那个难度甚高的一些乐章。原来这件事是一间的报馆，他去策划测试一下那些人是对这些事情那种的反应，測試一下那些行為是怎樣，發覺呢原來那個結果只是得七個人停下來聽。人很多時候都是我們、有很多身邊很多很好的東西經過了，但遺憾的我們沒有珍惜過，我們沒有發現到一些東西原來是珍貴，是對我們來說呢是非常有幫助。今天我们得着一个宝贵的信仰，今天我们不单止得着这个宝贵的信仰，更加就是神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珍惜因着救恩所带来给我们那种生命的改变，我们让这些的事情或者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是停留在当中，我们白白的让很多的事情来到流走，我们让岁月静悄悄的是流失。现在让我们来到看回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来到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葡萄树与枝子究竟那种的关系，是提到我们怎样来到在当中学习呢？在这个的正话是 Wendy 姊妹同我们读出第一至第八节的里面，你发觉在那段的经文里面有两个字是经常出现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哪两个字？无声音，应该听话，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常在，常在这两个字。你数一数在八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九次，我数过的了，不过你数一数看看我对不对，总共是有出现了是有这个九次，即是说呢其实九次在八节经文出现呢是很宝贵的，即是说呢每一节起码都有一次，起码都有一次的出现。所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其实常在在原文的意思即是停留。但如果你看其他的译本，无论你新译本、女振中译本或者是环球圣经新译本，它将那个常在呢就亦做是住在。你发觉呢两个字呢可能有分别。你觉得常住在这里，或者是这个的常在主里面，或者是住在主里面，两个的名词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那种的分别，常在住在。我觉得有分别。如果你常在呢，可能你会发觉那种的关系未必是表达得那么亲切那么密切，但是当住在的时候呢，给你一种好像连结更加亲密那种的关系、正如好像就是说呢，你常常回家和你住在家、有分别、你常常回家未必代表你和家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通常你住在家的里面呢，你就发觉是那种关系是亲密很多，所以有少少的分别。整段的经文一至八节其实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作为枝子，我们千祈不要离开这个的葡萄树，即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停止成长，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成长，我们更加的就要是 紧紧的联系着耶稣，这一棵我们叫做真葡萄树。环顾今日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发觉基督教今日在这个世界当中似乎是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感觉上信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少。你比较起二十世纪由70年代至到90年代，哇，我们发觉呢，是现在是缺乏了那种的爆炸性，那种的震撼性那些的场面。哇，我想起在香港来的，我们知道70年代或者80年代那些的是Billy Graham， 即是葛培里报道会或者包洛报道会，几场的报道会有10万有20万的人进场，总共可能有几万人甚至乎过10万的人去接受耶稣基督，去接受这个的救恩。但是这些的场面其实或者这种的情景，我们今天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当然基督教今日似乎那个影响力是没有以前那么好，是有不同的原因，但其中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停止了去成长，在群体当中，在那个的社会当中，我们产生不到那种应有的影响力。第一节讲到，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很简单一节的圣经，这一节的圣经主耶稣就说，我就是葡萄树。当然主耶稣是一个非常关键一个的角色，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因为这棵的葡萄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供应给我们那种的养分那一个源头。但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也都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天父。这一位的天父，他原来就是这一棵植物的栽种者，他就是那一位的培植者。即是说呢，天父原来他是负责松土，负责灌溉，负责这个的修剪，负责施肥除草等等的工作。即是说天父就是我们生命的总设计师。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或者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觉得这一位的天父他的带领是不合乎我自己的心意，以致我停止了去成长。信徒很多时候我们都对人生那种的际遇，我们很多的不满，以致我们怀疑神那个的公平，我们怀疑神那个的信实，我们怀疑神那个的慈爱。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对神就不多 happy， 我们有不满，以致我们开始慢慢我们不回教会，我们慢慢我们不回团契，我们慢慢我们不会再为任何的事情来到是感恩。这一些可能就是我们停止成长的原因，但更严重的这个可能是我们离开神的第一步。你愿不愿意就算在不理想的光景当中，甚至乎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明白我，但是我仍然坚持相信这一位的天父，他就是栽培的人，他一定是将最好的东西是给过他的儿女。他觉得是最好的东西，不是和我觉得是最好的东西可以是非常不同的，但我仍然相信他一定是将他觉得最好的东西去给过他的儿女。你信不信得过天父仍然深爱着你， 你信唔信得过佢系栽培你嗰一位嘅父亲？佢仍然爱锡你，佢要让你身上结出更加多美好嘅果子。乜嘢叫做美好嘅果子呢？好简单，我相信就系话包括神嗰种唔同嘅一啲嘅美德，以及人与人之间嗰种嘅美善，呢一啲就系我哋可以喺生命嘅里边结出嚟嘅果子，能够喺我哋身上流露出嚟嘅。你信唔信得过？当你仍然嗰个嘅环境系冇改变，你嘅际遇仍然唔好嘅时候，亦确信呢一啲嘅际遇、呢一啲嘅环境系神帮助我去成长。是神帮助我能够建立更加强的信心呢？正如好像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我们都知道的，当时耶和华他每一日都是降下玛拿给这些以色列人，他是每一日都降下，他不是一次过的给了七日里，不是一次过的给了一个月里，是每日除了是安息日之前那一日双倍的给他们之外，神是每一日的供应，让他们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体会到，又或者加强他们对神的信心和依靠。你每一日都要依靠神，每一日都要对神有那个信心。今天你和我也是，我们一定要住在主里面，我们然后才可以信靠主，我们然后才可以服从主那个的带领。在第四节的里面，第四节里面讲到，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在这里呢，其实讲到我们，即提醒我们要成日都在主的里面，以致主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教会要有主日学？为什么教会要有查经班？就是盼望我们藉着神的话语，让主可以进入我们那个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是连接基督。这个就是原因。我们对事物那种的价值观，好多时候就在乎我们对神那个说话的认识，被他所来到是感染，被他所来到是影响。今天无论我们发觉，我们无论我们做父母，我们无论我们是做祖父母，我们发觉真的不容易。我们在现今那个潮流文化之下，我们发觉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能够是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将我们那个信仰的价值观来到是给他们的时候是很困难。因为现今的小朋友，他们面对那种的问题和我们以前不同。有一个福音机构，他说他经常都收到类似以下一些的问题。他说，我家里面那个青少年，他是观看那些的色情刊物，那些的影像。 My teen is viewing pornography。 另外一个的经常收到的就是说，我的女儿是同人，即其他人是传送那些的色情的信息和图片。我的仔仔怀疑自己的信仰，我的女女正在受着网上的欺凌，我的仔仔正在面对着忧郁那些的挣扎。这些呢，其实我们发觉是今天那个世代是转变得很快，以前我们不会面对那些的事情，今天其实就发生在你和我的面前，我们要去处理。世上很多不同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影响着不同的家庭。当然，如果是以上的问题，我们知道 嗰啲嘅治标嗰个嘅方法，就系话我哋可以揾一啲专业辅导，揾一啲其他嘅方法嚟到去处理。但系我哋又明白到，其实治本嘅方法，其实就系用神嗰个嘅说话，神嘅说话可以洁净佢哋嘅行为。系诗篇119篇第九节讲咩咧？就系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即系要遵行神嘅话。呢度其实即系话紧，无论系少年人系青年人，佢哋嘅品格、佢哋嘅行为，其实系被神嘅说话所无造、所影响。少年人嘅品格行为系被神嘅话语所嚟到系改变。当我哋有神嘅话语喺心中嘅时候，就唔会咁容易我哋行差踏错，我哋会走歪路，我哋会离开神。有神嘅话语唔容易嚟到做呢啲嘅事情。弟兄姊妹，今日如果我哋话要我哋改变我哋啲仔女，我哋要改变我哋啲孙仔孙女，我哋要带佢嚟到神嘅面前。如果我哋有呢种嘅谂法嘅时候，我哋自己必须要先要连结喺基督嘅里边。我哋想我哋仔女，想我哋啲孙仔孙女同神有好嘅关系，我哋自己先嚟同神有一个好嘅连结，有一个亲密嘅关系。我哋做父母要有好嘅榜样。我哋做父母，我哋要委身俾基督。若果我哋做父母，我哋做爷爷嫲嫲，做公公婆婆，我哋自己都系牙牙乌，我哋自己都系做一个马马虎虎嘅基督徒，我哋缺乏咗嗰种嘅身教嚟到影响我哋下一代，影响我哋嘅仔女，我哋嘅孙仔孙女，我哋更加我哋睇唔到呢一个信仰嗰种嘅真实性。所以我哋自己本身，我哋一定要自己连于基督，这个好重要。好多时候小朋友他看在眼里，他看到的时候，他可能不跟你说，但其实你所做的是慢慢慢慢来到影响他。当你是热心去追求，当你自己能够都将信仰摆在首位的时候，你的仔女、你的孙仔孙女，佢睇到嘅时候，佢就慢慢都被呢啲嘅信仰所嚟到去影响。小朋友好多时候系好，即系好睇屋企里边，我哋作为大人、作为父母，我哋点样嚟到去行？如果我哋做得好嘅时候，细路仔，我哋真系唔使话要成日都要同佢讲，要成日都要闹佢，唔使。但我哋嗰个身教好紧要。有一个人佢写信去英国嘅报章嗰度去专栏，佢写呢一啲嘅信去报章嗰度去讲一啲嘅事情。佢话咧，佢埋怨每一个星期日，佢都去教会系毫无意义嘅，去教会冇意思嘅，每一个礼拜日去。佢话，他写了一封信去报馆的时候，这个读者专栏，他说他去了教会，他又去了有30多年的时间。我通常每个星期日我都去参加崇拜，在这一段的期间里面，我大大话话最少听过2000堂的讲道，但是那封信说，当你问我的时候，我竟然连任何一篇讲道的内容我都记不起。所以这个写这个的专栏，即是写这个的信去那个的读者，他说我认为牧师他上讲道是浪时间，他不如用他的时间是做其他的事是更加好。咁又啱喎，係咪啊？我喺大家當中都有2年多嘅時間，有冇人記得我講過其中一篇道嗰啲內容啊？啊，有嘅，唉，咪得著安慰。 嗱，呢一篇嘅專欄，唔係專欄嘅讀者嗰種嘅來嗰個嘅寫信去登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哇，收到好多唔同嘅迴響。啊，其中有一個讀者，佢又寫信去去答呢一個嘅人所講嘅問題。啊，回覆呢一個人，佢阿 Lam， 佢話我已經結咗婚，都有30多年嘅時間。在過去的悠長歲月裏面，我亦都是大大話話，我吃超過10000次我太太煮的晚餐。但是這些的晚餐，我想一想的時候，我竟然想不起任何一餐那個的菜式是什麼，一餐我都想不起。但是我卻是從每一餐吃那個飯當中，我吸取到營養。我清楚知道，若果我不是因為吃了這些飯的緣故，我今天已經餓死。其實教會的聚會就好像食物一樣，維持我們的生命和健康一樣。不經不覺你回團契，不經不覺你回主日學，不經不覺你聽講道，不經不覺你回這個的查經，各方面的時候，你其實是從當中吸取到很多不同的靈量，幫助我們那個屬靈生命成長所必須的養分。所以在經文的第五節，經文的約翰福音15章第5節下，他說因為離了我，你們不能再作什麼。這裡其實提醒我們就是說，我們真的不要離開神，離開了祂，我們不能夠做些什麼。不能作什麼，不是代表我離開了神我們不能夠上班，不是說我們離開了神我們不能夠睡覺，不是這些。乃是當我們離開了神的時候，我們就失去了我們人生那個的目標，我們失去了在主裏面那種的平安喜樂，我們失去了耶穌基督作為我們人生那個的導航。但另外一方面，我們又要很小心，我們很小心就是說什麼呢？就說我們要小心，就是說不是我們出席了多少聚會，不是说我们参加了多少的侍奉，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的事，你就一定在主里面，你就呢是一定是成长着。这个未必。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我们回教会，我们无论回主日学，我们回团契，我们甚至乎我们做主日学老师，我们做团契团长，我们做执事，我们做部长，咁多侍奉，你仲话我唔成长啊，牧师？你仲话我唔成长啊？但系有冇谂过，其实可能我哋做好多嘅事情，未必真系同基督系连结埋一齐。有阵时我哋自己其实改变咗，我哋慢慢唔知道，我哋去侍奉。如果我們沒有那個的屬靈的素質來到支持的時候，我們只是有出無入，我們做做下，我們作為一個 task， 一個工作，我們完成了那就算了。如果我們沒有那個的屬靈生命來到 back up， 即支持的時候，我們慢慢就真的只不過這個成為一個的工作，幫不到我們能够结连那个基督。住在主里面，其实就是你对神那个的心究竟是怎样，最重要就是你究竟你的心对神是怎样。几时你忙到 你连尝试去安静听下神的声音都没有，几时你在生活当中你完全都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几时你完全没有那个祷告的本能，没有那个祷告 的或者是机会的时候，几时你发觉你觉得我不需要再去传福音，又或者几时你觉得我不再需要关怀其他的弟兄姊妹。以上的情形其实就是暗示着，可能你作为枝子，我作为枝子，我们跟葡萄树的关系已经出了问题。几时有以上所讲的情形，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已经出了问题。很多时候属灵的事物是慢慢渗透，慢慢我们先感觉得到，而不是立即可以察觉得到。一个基督徒他冷淡，一个基督徒他离开神，很多时候不是即刻的，是慢慢一步一步。通常即时的事情都不是挺好。我们发觉如果在圣经里面，你发觉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神的时候，一遇见神讲完之后眼都盲了一段时间。你看回雅各他在雅伯道口，他 跟神去摔跤的时候，神呢就是那个的是将他那个大腿窝摸一摸，他就瘸了。所以你发觉很多时候，如果真的我们俗语就说大剂嘢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生命先得着改变呢，我们都不想。所以呢，我们其实传道人呢，我们都很怕见异象。很怕见异象。很怕呢神突然间呢跟我讲嘢。因为呢通常呢有时候你听到的时候，或者见到的时候，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你不是很懂得怎样去反应。很害怕就是说神说在加拿大的北部，在这个玉空那个地方呢，是很需要传道人。我想派你去。哇，那你真的不懂得怎么回应。或者在这个北部 的黄都镇那个 Yellow Life， 就是我们经常去看看北极光就好。神说你去那里是缺乏侍奉的人手，派你去，会很害怕。所以呢最好就是神就是说你自己去醒觉，就不要呢让我来到去击打，有时候击打用到击打这个字，甚至乎有时候很多的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先至是回转呢，那就不是挺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想，就是我们要经过一场的大病，或者要生意，可能要生意失败，我们先至醒觉。神不想我们这样，我们都不想是这样。所以我们自己最重要，我们不要停止成长，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不断的来到是改变，我们不要离开基督，我们联手于这个的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能够得着从上而来那种的养分，我们的祝福就会源源不绝的来到被祂所浇灌。所以在结束的时候，都愿意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祂很愿意和我们建立一个葡萄树和枝子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个问题是在乎我哋，在乎我哋愿唔愿意同佢连结埋一齐，以致我哋可以结出生命好嘅果子。呢一啲好嘅果子包括圣灵嘅果子，包括系善行嘅果子，包括系福音嘅果子，亦都更加包括，当然就系有圣灵嘅果子。圣灵嘅果子即系各样嘅美德。圣经更加提醒我哋。提醒我们离开神，我们就不能够做任何的事，因为离开神，我们那个生命就跟那个源头是切断一样，我们人生 就完全没有那个方向。让我们一起祈祷。主啊，若果过往一段的时间我们行事为人都是依然顾我，又或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仍然都是自我中心，在我们的心里面连一个是留给你的位置都没有的时候，求你都是赦免我们的罪，更加我们都是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是与主耶稣连结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远离你，我们都是不想亲近你，但我们都祈求圣灵帮助，让我们可以因着亲近你连接你，以致我们得着力量，因为你就是那个力量的源头。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到荣耀你。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 多谢牧师的。